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通常来说星期五都容易发生大事儿哈，这个发生大事的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发生了事情之后，接下来就是周六和周日了，你反应不过来，所以说呢要有什么措手不及啊，要有什么这种 也好让大家两天时间消化一 下，比如说像王菲离婚啊或者说这个汪峰这个示爱啊，或者重大的娱乐圈的新闻很多会选择在星期五，还这个国家大事或者说世界政治也有很多惊人的事件发生在星期五，在上个星期五就发生了这么一桩大事儿啊，这么一个国家叫做台湾叫甘比亚哈、啊，大陆叫冈比亚、这个很多人经常把它跟冈比亚跟赞比亚混在一起啊，因为在大陆说都不是特别熟悉，好，这个确认一下是叫冈比亚，这个国家呢就宣布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且呢是在这个至少我们现在从表面上来看来，台湾方面没有得到预警，大陆方面也说我们也是从后来才了解到的信息。哎，突然一下斜刺里杀出这么一纸声明啊！我现在这个声明的原文看到在 Facebook 上，这个冈比亚这个国家的总统他有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粉丝页，在11月15号的时候发了一个声明，他说我现在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没说这个决定很艰难哈，他说我们冈比亚啊、不再承认The island of Taiwan， 他这里就已经说是台湾岛了。他们说我们在外交关系上已经不再承认台湾岛了。那但是哈，我们跟台湾有过去18年非常良好的友谊。我们这个决定呢是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我们希望哈，虽然说跟台湾断绝了关系，但是这个我理解的话说就是，虽然说夫妻不成仁义在啊、这个还希望能够跟台湾人民保持友谊的这个意思。 是哈，也不知道马英九在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他会不会觉得是个晴天霹雳哈？ 真是， 可能很多人听到冈比亚是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国家。 真是， 那这个国家呢，在西非，它是非洲大陆的目前最小的一个国家，人口也就是180万，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个国家之一。而且之前呢，跟马英九关系其实非常好的， 一起做俯卧撑的兄弟。 他去台湾去过9次，你知道吗？最后一次来台湾的时候，马英九接待他，还说。我们这个关系呢就好比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意思就是只要星星亮着月亮就不会暗， 好让人想起来磐石能够无转移，这个啊，这个山无棱天地合、结果没想到现在沧海桑田。 他宣布说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同时也说呢、我们感觉到台湾不需要我们了。 对，你刚刚樊素说马英九不知道什么感觉、我觉得可以，当天早上我都有感觉的，更何况是马英九。 地震是吧？在心里地震。 当天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就突然间 breaking news 跳出来、第一个说，我相信说很多的大部分台湾人第一个感觉就会觉得 应该是对岸，就是不是又在挖墙角？ 大陆挖的墙角、 对，真的第一个感觉、后来发现很多的新闻慢慢浮现了之后、现在会觉得哎，可能真的就是也许要钱要不到，就可能要一个什么又要什么东西，然后台湾不愿意， 欲求不满。 对，可是你说这种东西，说真的，你以前很经常动不动就来个断，然后现在只是说可能马英九上台之后没了断了、突然再来一下，你会觉得刹那间好像有点受伤的感觉。但是呢、说真的，大部分人也理解这是一个目前台湾在国际上的一个很现实的处境，所以还是可以接受。只是以前我们陆续聊到话题，在台湾所谓的涉外事务呢，永远的重点都是内政、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天就在台湾的这些政坛上吵得乱七八糟的，可能未必是锁定在这个地方，可能拿来打马英九比较实际、 后来一发生这个事情，马英九就立刻派人去冈比亚了解情况，其实就是挽回了、你说分手那我好歹知道原因吧，就是要一个说法 或者是要分手。 但是呢，人家周末也不理他，到了今天台湾方面呢是终于官方和正式宣布啊，基于这个尊严和葫芦外交的原则，即日起终止与甘比亚的外交的关系，并且撤离大使馆和技术团，以及停止双边的合作计划，分手已经铁定的事实了。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位也是台湾的一位资深的外交官，他曾在李登辉时期呢是掌管过台湾的涉外部门，那听听他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和看法。 来自陈建仁啊，之前咱们也有访问过。 陈医生，我想先知道，您上周在听到冈比亚单方面宣布断交和今天早上听到台湾这边宣布正式断交的消息之后，您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上个礼拜听到冈比亚宣布跟我们断交，有点意外。因为将近18年，双方关系不错。当然，我们知道贾美总统，我也碰到过，大家也了解他，他是一个独裁者，他一个人的意志就决定了他内部的这个内政，也决定了他的外交，所以有点意外，因为我们跟他本人一直维持关系还可以，今天宣布断交，我不意外，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无论是我们国内的情况，我们国际情况，假如继续再勉强的维持下去，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那你怎么样看中间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个人的行事风格导致有这样的决定，还是说他真的是基于自己所谓的国家战略考虑非常清楚的决定呢？ 我想都有了。当然，基本上我个人判断呢，他是在经济啊等等各方面，以前我们给了他很多的帮助，他现在可能还在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要求。第二，当然是中国大陆在各个地方的影响力增加，包括非洲。我想贾美他也感受到，在他最近的这个访问啊等等的情形下，他都表现无疑了。第三，我想最近这个 San Domingo Principe 决定跟大陆交换这个办事处，对他来讲多多少少有点影响。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贾美最近处理的外交问题啊很多，包括从这个大英国协，现在叫国协啊，退出来，包括这个跟欧盟弄的不愉快，包括别人对他人权的批评啊，他那种不太理性式的反应，他甚至于把他的外交部长撤换等等，我想很多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他决定在对台湾的关系上，中华民国的关系上做一个改变。我在2000年年初，我也去非洲访问啊，到塞内加尔，也到了冈比亚，也去看了他。这个一看就像个独裁者的样子。 什么样子？ 不过因为当时我们邦交还不错了，他非常的客气。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冈比亚啊，冈比亚它是有一些自然的资源，但是就像他自己讲的，400年的这个殖民统治啊，对他是有相当的伤害，甚至延缓他的发展。当然现在他上台，他的做法是不是对，我们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冈比亚是可以有发展，有机会，有资源，教育就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他的这个官员呐、制度啊等等。最近几年呢，贾美总统虽然说他在民主化了，做了不同的选举，但事实上我们客观的讲，这些选举啊都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开放的选举，有进步，但进步非常的有限。到现在为止，他上台已经20多年了。就我看这个进展非常的有限。 我再想知道哈，您说的他是对台湾呢有更多的关于金元方面的一些要求，可能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他现在又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台湾这边是没有办法满足吗？ 我想我们呢，自从马英九上台之后啊，他因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呢，所以基本上援外有一些原则了。他的主要的原则就是说，他目标要正常啊、要正当，手段要合法，执行要有效，也就是在援外的数额上大概有一个额度啊定在那儿。贾美您知道，他对外面的要求啊，尤其对我们的要求总是蛮多的，我们在可能范围里面，在额度这个适当的这种情形之下呢是配合。但是现在冈比亚的经济情况不好，国际环境对他呢也不是很有帮助的情形下， 很显然他对我们要求很多。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不论是农业上、医疗上、经济建设上，甚至于这个国防上啊，他们的安全问题上面提供了很多的援助，都是以百万甚至于上千万的这个美金的数字来计算。但是对于非洲有一些独裁国家，以往我们有经验，说得远一点，包括这个中非共和国的这个情形，还有赖比瑞亚的情形，现在这个加美亚多多少少有点类似，希望从我们这儿要的更多更好，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国内也不允许，马英九的政策也不同意，所以他一定没有办法感觉到满足，所以有这样一个反应嘛。但具体的数字我刚才讲了，超过千万美金了。 是每年吗？ 差不多每年。 每年超过千万。 比如说我们来年的预算原来定了4亿新台币，四亿新台币就超过1000万美金了。 那其实跟冈比亚这样的国家建交哈，对台湾具体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其实我看到有些评论就讲，他说马英九呢，你不该陷入邦交国数字的迷思，你每年花这么多钱买邦交，最后呢，你还是任人予取予求，可以说那台湾根本就是个冤大头。那其实跟这些国家交朋友对台湾来说到底好处在哪？他们回馈给台湾有什么呢？ 当然就是又牵涉到两岸关系了啊！这个因为两岸的对立啊，所以在国际社会啊，大家都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邦谊。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当然希望在国际社会不要被过度的孤立，所以在双边关系上和多边关系上，所谓多边关系就是国际组织、国际活动，我们希望有一些国家能够站出来支持我们，帮我们讲话。在过去这一段时间18年呢，冈比亚在这方面的确有做，当然因为它国家小又穷，在国际间的影响力非常的有限，但是假如连这样的声音都没有的话，对我们当然也是不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23，现在变22个邦交国家，这些国家都不是很大，在国际间的影响力都有限，但是经过他们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国际活动里面还听得到一些帮我们讲话的声音。台湾中华民国不能不在国际社会有这样的声音，有支持我们的声音，对我们国内来讲，对两岸来讲，对国际来讲都是有帮助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也应该对一些贫穷小的国家做出援外的这种动作。事实上我们的援外的数额远低于其他先进国家，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是非常的浪费。为了政治的考虑，为了援外的考虑，为了国际社会的这种对我们的认识、了解和肯定，做一些援助是可以的。当然既然冈比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改变我们援外的对象和做法。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台湾的前资深外交官，也是担任过驻美代表的陈建仁先生。好，这个听上去语气非常的心酸。好，顺便快速的复习一下台湾现在的这个仍然有邦交关系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好，这个其中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梵蒂冈教廷，好，这个是排在第一位的。剩下的这个21个国家呢，真的说实话这个名字都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施瓦西兰、基里巴斯我知道在太平洋的日期中介线上，瑙鲁、伯劳、马绍尔群岛啊，这个以这个岛国啊和小国居多，现在加上如果你算上教廷这个宗教实体的话，一共是22个。 没错。好，那等一会儿哈，请佩芬跟我们讲讲，好像在台湾的有些跟所谓的这个外交事务相关的人员，也是有很多我们听起来是心酸的故事啊。再跟您连线一位专家，他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欧美研究所的研究员，听他来从政策和两岸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冈比亚宣布与台湾在11月15号断交，好，这是冈比亚方面的宣布。直到今天啊，过了一个周末，台湾方面呢，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林永乐在今天早上才开了新闻发布会，好，他的原话是说，基于捍卫国家尊严与活路外交原则，即日起终止与冈比亚外交关系，并撤离大使馆、技术团以及停止双边合作计划。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据说呢，马英九也是派出了自己的两位特使，希望啊派到这个非洲去，能够挽回这段已经失去的关系，但是最终是失败告终。 是，而且你看到台湾岛内的一些动作哈，也是看得出来，在心态上面确实是非常震惊，就是明显有点方寸大乱，不知道该干嘛的感觉， 因为完全没有预兆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一发生的时候呢，台湾的外事部门的大厅里面还一直挂着冈比亚的这个 旗 子， 啊、 后来呢就把这个旗子给撤了，撤了之后那挂上去，就媒体就问你到底该不该挂呢？现在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大家还闹不清楚。就是单方面所谓断交的话，是不是就真的彻底断了？这需要再考察一下。 这个有人去研究他的这个文书当中的用词哈，他这次用的词语是终止啊，终是这个中间的终，就是 suspend。那 suspend 呢，大家的字面上的理解啊，终止了还有恢复的可能，还不是这个完全的终结哈、所以说这个也流出了一点点想象的空间吧。好，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严正生教授哈，请他来谈一谈，就是在这个冈比亚和或者叫冈比亚和台湾断交之后，他的这个点评和分析， 到底跟大陆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过去两岸在进行外交竞逐的时候，那就是马上就会。如果是要跟我们断交，就表示已经跟大陆都谈好了。那这个是过去的一个状况。那现在这一次，这个我相信大陆也没有主动要跟他建交。那所以他是之前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我们看到圣多美普林西比，我们另外一个邦交国，大陆可能要在那里恢复一个经贸办事处。那这个是我想两岸外交修兵和解的一个途径，就是。虽然他们有一些实际的需要要跟大陆来往，但是至少不破坏目前的这种邦交的情况。那为什么冈比亚要这样子选择？所以这个是一个两岸外交修兵过去五年来第一个出现的一个难题。那在这段期间，其实我过去也做了很多政策的建言，就是万一有一个邦交国他决定要跟主动跟台湾先断交，那大陆过两三年以后要跟大陆建交，大陆看起来是没有理由拒绝他，但是因为我们的邦交国23个邦交国当中，除了梵蒂冈这个教廷之外，其他都在接受很多的援助，所以他一旦跟我们断交，那停了援助之后，然后大陆如果没有马上跟他建交的话，他可不可以撑两三年完全没有来自我们的援助？这个是我们过去认为不太容易做的，但是也要去预防，就是说万一他今天决定这么做的时候，那大陆要是接受了他，那以后整个外交修兵就会破局。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就像现在一样不做任何的回应，而且在短期之内几乎就说完全不会去理会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转向的时候，那当然也会让其他一些想要跟大陆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会却步啊，那外交修兵也不至于会破局。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些资料哈，就是说呢，也有一些非洲国家是主动向中国大陆示好，想要建交，但其实呢，根据记录呢，已经有5个国家是被中国大陆这方面拒绝了。那拒绝的，我看到有分析就说，考虑之一呢，也是要考虑到两岸目前这个关系的格局。那按您的分析，您觉得可能冈比亚在跟台湾断交两三年之后，他还是会选择跟中国大陆建交吗？中国大陆这一次不会再拒绝了？ 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说，因为这些国家都不重要，都不是大国，不像过去的南非啊。或者说我们讲说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大国如果不是大国，大陆没有道理就是为了这么小小的一个非洲国家来牺牲两岸目前在缓和的一个关系，来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我想这个真的是不划算的事情。那而且你事实上还有一个经贸的这个办事处的方式可以处理很多的问题。好，如果今天他主动断交两三年之后， 有一点点像是这个我们讲说婚姻的关系。如果今天一个人离了婚两三年了，他要再结婚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说是这个人跟他之前就有什么这个婚外情了，而不是马上，譬如说你假设一离婚就结婚，那人家就会怀疑说你们之前是不是就已经在互通款曲了。 嗯嗯。 那但是经过两三年之后，很可能真的这个理由是不足了。但是我认为还是为了两岸关系的这个缓和，为了两岸关系不断的提升，大陆应该放弃表明立场，根本就不会跟这样的国家建交。嗯、 是， 那这样才会让真的，因为有甘比亚还是一个小国，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国家在拉丁美洲，譬如说像控制巴拿马运河的巴拿马，譬如说比较大一点的瓜地马拉，这些国家如果再继续学模仿甘比亚的模式的话，那对台湾的伤害是更大。那当台湾没有外交，如果邦交国不断流失的时候，那其实不仅是两岸关系会倒退，而且台湾的台独意识还会更上来，那也不是北京所乐见的。 嗯，那现在失去冈比亚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样实际的损失吗？接下来会有哪些效应吗？会担心像多米诺滚牌一样，就是它是倒下的第一张，接下来有其他的国家有跟进的模式出现吗？ 如果大陆没有给予承认啊，那我觉得不会马上有任何的骨牌效应，因为大家都在观看啊，观看就是说到底大陆是怎么反应。我想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记者，台湾记者，我也是建议他们说先看北京的态度，就北京态度迟迟一直到下午才出来嘛。那下午出来以后，包括北京这个鸿磊发言人，包括他们的一些学者都讲明，就是说大陆没有在挖墙角。那我想这个可以这个撇清之后，大概大家不会认为是外交休兵的破局。但是如果后续很快短时间之内大陆承认了他，那这个就会导致外交的破局，导致后续的骨牌效应。所以现在的这个球是在北京的这个场上面，那北京要决定到底是两岸关系重要，还是跟这些小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实他是不需要这么做，他是可以为成立一个经贸办事处就解决的。那我觉得北京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吧。 嗯，那我其实也看到另外一种，也可以说是阴谋论哈，但至少也是一种评论了，就是说有可能是大陆给马英九强力的施压，就希望他赶快通过服贸协议。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或许啊，如果你这个阴谋论，我再另外一个阴谋论，就是如果今天大陆因为这个贾梅这个甘比亚这个案子啊，那然后他可以更加的出来表明立场，说我绝对不会跟甘比亚建交，我们的两岸关系更重要的时候，反而是帮服贸协议加分啊，那就很快可以通过了。因为台湾现在就是包括我们看到，就是一断交的时候，当然马上反对党的立委就说啊，这个外交休兵根本就休克了，完就是破局了等等，哎，结果发现没有的话，那你好像很难反对，或者说来否认北京其实对台湾有一些善意，那服贸协议可能要遭遇的阻力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是不是北京故意透过这样一个机会来创造要通过服贸协议？我当然觉得不可能，只是现在有个机会，那北京是应该好好把握。 嗯，好，那其实马英九这个葫芦外交哈，之前也是受到很多的赞扬，但现在如果是失去赞比亚的话，当然在岛内有非常多的批评的声音，甚至还不如当年的烽火外交。您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当然不会同意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去想烽火外交到现在就又差不多十年了啊，就是说这个从2000这个年开始的，我们不断流失邦交国，那现在台湾跟对岸的实力，两岸的这个经贸实力、政治实力的消长更严重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外交休兵，我刚才我们前面提过，老早就有好多国家都在想要做外交转向了。那这个外交那个时候的转向的话，造成的骨牌效应可能更严重啊。那我也不认为说我们完全没办法再争取回来，可是每两三个流失，可能我们争取一个的话，我们会还是在不断流失当中啊。即使说是丢掉一个甘比亚，但是看起来还是一个个案啊。 嗯， 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走这个程序，走烽火外交，我们可能损失更大，可能在国际当中更不受到尊重。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严正生教授哈，主要是这个分析大陆这一方面的，哎，在这个台湾和甘比亚断交的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官方的说法哈，来自星期五当天的大陆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的例行记者会，就有问到说对这个事件中方有何评论。洪磊说，我们也是从外媒得知有关消息，中方之前没有同刚方进行过接触。同时洪磊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支持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到这里就没有了。 是啊，我觉得其实在第一时间我相信中国大陆一定错愕不亚于马英九，因为别人的老婆被抢了，这时候全部都箭拔在我身上。 隔壁老王， 可是我又不是小三， 我 真的不是那个小三，怎么办呢？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姑且我觉得自己还算是有看新闻、有点智慧的人，我第一时间都会怀疑，真的是不是对岸又来挖墙角了？可是呢，我相信大部分的，特别是有一些你说一些也许绿营基本教育派，他就真的往这方面去操作。现在现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操作。可是你说这几天慢慢沉淀下来，大陆真的会为了一个甘比亚这么一个小小，不能说他没有，就这么的一个小，然后来伤害过去好不容易这五年来一路一路这样累积下来的两岸关系，我觉得大陆也未必那么没有智慧，应该是说不会这么做吧。 所以这件事情在台湾哈，这个绿营的人士就提出质疑了。前行政院长尤锡坤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以前在陈水扁的时代，这个跟两岸是外交战哈，是一种竞争或者对抗的状态，所以说在大陆方面强力打压下，台湾有失去邦交国，这个好像他的意思是可以理解。那现在马政府宣称外交休兵了，中国也没有打压，大陆也没有打压，你还是少了一个邦交国，这个就说明这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问题。 可是刚我们稍微提到说，现在台湾，你刚刚讲到台湾现在目前所有这22个，是包括刚刚断这23个， 对， 其实它都有一种模式在，就是这些地方都是一个强人统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方。非洲那些 教廷 国王，对，大部分你说中南美洲，虽然他们有所谓的像民主，可是也很多时候是总统说了算， 都是专制的国 家。所以这些真的是一个人，我今天突然讨厌你台湾了，我想跟你怎么样， 所以才之前大家觉得这所谓的个人决定中间可能是有你发挥的空间的，就说我要是挽回这个一个人的思维，可能整个国家的一个外交的层面上就有的商量的余地。倒是哈，你看陆委会这边显得还挺深明大义的，就大家纷纷指责大陆这边有错吗？他们就发了一个声明，他说三点强调哈，首先我们也是表达震惊和遗憾，而且呢希望两岸要重视和珍惜良性互动的成果，你千万不要让辛苦构筑的两岸互信的基础遭到破坏。你看这是纷纷要为中国大陆证明真的跟他们没关的。好 先休息一会儿哈，三点话新闻，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台湾和甘比亚，好，这个甘比亚在大陆讲这个国家断交之后，哎，大陆方面应该要做出什么反应吗？ 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台湾和甘比亚断交之后，这个球回到了大陆的这一边哈，不管大陆之前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现在你必须要决定，如果说甘比亚的这位总统贾梅，他如果向大陆抛出橄榄枝，说这个甘比亚愿意跟北京建交的话，那大陆应该怎么应对呢？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说你马上就答应下来，哎，那这个可能对于刚刚缓和不少的这个两岸关系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台湾说，不是说好了大家休兵了吗？你怎么又来挖我墙角？那如果说拒绝跟甘比亚建交的话，那是不是这跟大陆的这个一贯的外交立场，哎，你像人家主动来示好，你不接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态度哈？这个确实会是一个难题，也考验大陆的这个不管是对台事务乃至对外工作系统的一个智慧。但我觉得至少有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信心，现在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哈，之前有任过国台办的这个主任，所以说这是一个 不小的优势，就是说他至少他了解两个系统的这个工作的思路跟你工作的重点，因此呢恐怕跟前几任的这个外交部长相比呢，他可能更容易了解这个对台关系跟在怎么样体现在中国的整个外交思路当中的这么一个、 但是拒绝哈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就是路透社我看到资料今年八月份他们就引用过内地的一些专家，就说呢中国其实至少拒绝过五个所谓台湾的友邦他转码头的这样一个要求，我可以拒绝的。 对， 而且现在中国我也财大气粗了嘛，我有资本，我有底气，如果是我真的看上的所谓非洲的资源我想利用的话，我凭现在的外交的智慧和实力的话，我应该有别的更加迂回的办法、 这个、 就又不得罪于台湾这边，但同时又得到我想得到， 可能有一个折中的渠道、比如说刚才这个陈建仁提到的说中国大陆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现在有一个经贸办事处，我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有经贸往来。 其实马英九之前也大概体谅过现实，就是如果他也不反对说我们有的邦交、这些国家如果想要跟中国大陆去建一些经贸的往来、我们也是不会反对的、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其实像最近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我觉得他点到一个点，就是中国大陆虽然他会，我相信有台湾的很多邦交国应该不断的在敲中国大陆的门， 因为可能大陆钱比较多吧， 现实、但而且中国大陆它是一个崛起的一个，它是一个趋势，谁都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你说就在这些邦交国的立场上、那我跟你台湾我说拿钱之外，可是它是一个发展的趋势，难道全就是我就是为了要跟台湾意气相交所以我就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崛起趋势和发展的一个机会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如果说站在友邦这些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上面，我相信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宏观或什么了，但是可能也必须要思考到这个点。可是我再回归到台湾，你所谓这些邦交，因为这次的事情在我们再去好好去思考所谓邦交对我们的特别台湾人民基层人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说真的，你说这些国家有些地方你名字念不出来它在哪里，然后断交的那一天你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可是你每一年可能要花上真的很多很多钱在这些地方、 上千万美元吧。 你知道在台湾的涉外部门会设就是编列一点叫做秘密经费、当初也是陈水扁弊案里面很大的一块就查不到，它是不用交代的、因为所有的钱都要必须要向立法院交代，可是这笔是不用的， 才上升为机密的。 说真的心知肚明这些钱是要干嘛。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些很多中南美或西非这些非洲这些国家它很多地方是专制嘛、那很多这些我们所谓去援助金援，这最后会究竟是用到这些地方的建设上人民上，还是落到了这些领导人的口袋里面、你说很多时候曝露出来你明明去捐给他去建一个机场、可是最后变成了 一个养鸡场， 总统的有私人游艇的码头所以你说这样子弄出来台湾人也会觉得，那你每一年在砸这些钱养这些邦交、它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可是反过来说，其实我觉得在前线打这些外交仗这些前线驻外的这些人其实也真的很辛苦。你说贾梅这事情之前也我忘了是哪个国家，就有一个大使到任，可是那个地方因为好像想要跟中国大陆建交，那中国大陆拒绝嘛，可是他就又心里又不爽，又好像又不想跟你台湾谈来过，所以他就一直刁难这位大使一百多天不收他的到任书、然后就每天刁难他，这真的很可怜。说起来真的非常心酸。然后我 真的 刚刚讲到说有一个前辈以前跑外交，他这一次在就是甘比亚这个事情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看起来真的很好玩，但你透露这真的是心酸。他讲到当年陈水扁就是去访问甘比亚，那他们有幸就又要去记者要随团去，可是有一些要抽签要先行要到那边去等嘛、他就很不幸，他自己形容叫很倒霉就抽到了这个甘比亚、对、可是后来说真的要怎么去根本不知道，后来就跟旅行社就 也没有办法直飞，要绕地球一大圈， 咨询了专业的意见，后来就是先转香港，然后香港到转到阿拉伯，然后再转到葡萄牙，然后再飞到甘比亚。 天哪！ 然后后来他飞到葡萄牙的那一终于飞了一天半到了葡萄牙之后呢？ 西班牙还是葡萄牙？ 葡萄牙。然后葡萄牙就飞机已经快要就是准备在走道上慢慢突然停下来不飞了。为什么说飞机有问题？然后那飞机之后可能要三四天之后才有飞机再去甘比亚。可是呢， 陈水扁明天就到了，我如果三四天后才到怎么办？那我的任务不就没了？ 陈水扁都访完了， 所以就在那边跟西班牙的那些机场人员就比手画脚。那后来建议他们再转去非洲另外一个小国家，然后再转去，那也没办法，只能认了。然后转到非洲那个小国，你看我连名字都记不清。那个小国家之后呢，一到那个地方，那地方的海关人员就说你必须要给。就是你要给我的 钱 你才可以要飞、那当然最后都绕了一大圈，他没有及时赶到，去的时候陈水扁都已经，你说到那边然后发现那个地方的卫生环境很糟、发现台湾驻那边使馆的人每天要握很多的这些人民，甘比亚人民的手，可是每次一握手就得要可能要洗手一下，因为病菌真的很多，这是现实。所以后来就是反正这行李也不见，你说其实你这些邦交国究竟有什么意义存在？可能它真的还有意义，因为它 至少旅游的意义是没有的。 我补充一下哈，这个冈比亚可能对于台湾来说这个感觉不太好，但是香港人很喜欢冈比亚。第三国移民，我跟你说，这个香港的很多投资， 然后移回香港， 投资移民哈，投资移民上是力推冈比亚，因为冈比亚移民很便宜，10万人民币可以移民冈比亚。然后这个我看了这个网站是说，哎呀，冈比亚风景优美，又交生活费又便宜，比税率比较低。但是大多数人，我想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劝愿意移民冈比亚。很多内地的做移民冈比亚之后呢，他想做的就是在投资移民香港。这个对于香港的投资移民生意来说，冈比亚包括之前我们有听说过的太平洋的一个岛国瑙鲁、哎，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好，这个商机以后你去发掘一下。刚才问到程建仁先生，我说那跟这些非洲朋友你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其实我就想听他讲一些心酸的故事。他说我以前真的是听过非常无理的一些要求，甚至是无赖，也不单单是台湾哦。你说台湾可能国际空间目前是有限，但是中国大陆同样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刚才被问讲了环球时报，我后来翻了一下他的那篇社评，就是提醒中国大陆的一个立场是什么呢？先给跟台湾通通气，他到底什么原因弃台湾而去奔我们而来。中间你看尤其是这种哈，这种不忠贞的，你看摇摆不定的，咱先得考察考察，说不定这个人本质是有问题，所以你要跟我交往先把你的这个肺给先照全了，我再选择我到底要不要跟你做朋友。你想在那边没有得到你的要求，欲求不满，在我这儿找补偿，哼，我这也不是好惹的。 这个真是好，这个想到吕奉先哈，那个三星是吧。哎，不过大陆这方面哈，现在你看这个习近平主席在3月份的时候访问非洲的时候，当时跟这个中国的访问团一起去的，还就是一个300亿美元的援助的非洲的项目。 嗯， 当然了，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强调说我们的这个援助是基于感情的，是无偿的。但是这个名人心里想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就会给钱的。比较有意思的，我看冈比亚的这个总统他的网站上面有一个2004年的一张照片，写的是这个台湾的大使当时是一个什么事件呢？带了一张30万美元的支票。好，然后这个冈比亚的这个总统写了一段非常有趣的话，他说我在见到台湾大使的这个会谈中强调，这个捐款啊，这个感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这则新闻呢是收了一张30万美元的这张一张支票，所以听上去非常的讽刺，但是这是一个我相信是一个现实。可能在普通民众的层面，你可能有可以谈感情，但是在国家的层面，真的你谈感情恐怕用处不太大。 不过我觉得回归到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台湾的我说外交处境或者是两岸关系会不会受伤，可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声音，我觉得是应该现在台湾必须要去反思自己的体质是不是有变了。因为你说 真的有必要保持这些， 倒也不是邦交国问题，而是你说这几年的一个政治内耗让台湾的经济发展确实没有过去那么好。你就算要金援人家，你口袋也没钱啦，所以其实这回归到现实。还有就是你要发展这两岸经贸或什么的东西，这一块对你的实质意义，因为你说在以前你获取在两岸之间在竞争上，这些在前线的外交人员他们知道为何而战，可是现在在一个外交休兵，大家也就你知道互相体谅，这个其实有时候反倒他们会松懈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 这个台湾外交人员的这个士气问题哈，我自己也一直很感兴趣，因为可能在政党轮替之前，你一直是这个国民党执政，他关于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意识啊，包括他可能忠诚度也好，士气也好，在整个台湾的不管是外交国安还是情报系统里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贯彻，大家比较明白说我为谁而工作，我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现在你可能在台湾这个 个身份认同本身就是存在一种分裂的状况，你怎么样期待不管是军人或者说外交人员包括情治系统的人去那样像以前那样卖命的去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要求。 这就跟在台湾当兵是为了什么其实 是一样 的，真 是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你到底在你为什么干这一行。 好，那台湾很不断的陷入十字路口，究竟未来何去何从，咱继续为您寻找方向找答案。 好，今天这个全媒体有话直说，我们来关注到在这个周末同样是重磅的一则新闻，来自中国内地啊，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了会议公报之后呢，有一个更为实质的叫做决定哈，这么一个非常长的抬头，但是简称为决定的一份文件，里面呢列出了在基本上包括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方方面面的一些改革的具体措施，在经济层面非常引人关注，特别在香港这边哈，引起大家这个追捧的这么一则消息，就是中国准备对外资实施一个叫做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哈，听上去非常的复杂，简单来说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行业领域就是要对外资松绑了，除了这个负面清单的概念我们之前在上海自贸区的这个新闻中有听过，除了国家明令禁止你不能够或者受限制进入的领域之外，对于其他的那些领域没有规定的领域，外资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港资台资啊哈，这个外资在进入的时候你就享受到和中国这个中国企业一样的这个所谓国民待遇了，这个恐怕对于外资进入中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哈。那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你最希望或者说你觉得外资最有可能哈，首先进入到中国什么样的领域哈，请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坤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打进电话来吧。好， 你最希望在哪个领域看到外资？ 稍后见。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三中全会决定对外资松绑哈，叫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你比较希望看到外资最先出现在哪个领域啊？比如说是电信啊，食品啊，或者说这个奢侈品啊， 或者教育文化医疗啊等等方面都可以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好，今天的第一位听众看看是来自哪里，导播正在联系。 好，来自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您怎 么，就是 您说， 我的看法就是说，三中全会以后将来会有很大很大的改革，我觉得就是对外资来讲就是机会来了。我本身是做那个贸易的 trading 的，习主席讲说五年以内要进口10万亿的这个货，所以对这个进出口呢就要加强加强投资。另外我就觉得呢中国的这个这个第二胎生养以后呢将来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所以我希望国内人要开放那个就是医院，儿童医院的建设就是非常好的机会。 嗯，儿童医院，好， 医院，我很跟别人想法不一样，因为现在我去儿童医院看病真的很难又贵，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在儿童医院的建设上面，各地都要有开放的机会给我们外资。 哎，真是哈，这个张先生自己做爸爸的这个经验最了解这个儿童医院的需求。我其实还想到，比如说奶粉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没错，没错。 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喂。 喂， 哎，方先生，您在线上了。刚才就有朋友说，希望看到这个在儿童医院哈，这个还有包括就是跟儿童相关的这些领域，看到外资最先进入，给大家多一点的选择。您怎么看？ 我认为如果外资进入的话，我是希望他们在金融领域比较好，就是说能够在国内搞一些外资企业的外资的银行。因为我们在金融方面来吸取一些外资的经验，因为我们国内现在 在银行对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它是有区分，就中小企业都贷不到款。 嗯， 所以我是希望外资能够在银行这方面能够起个表率，能够在对国内的中小企业有所帮助。 哎，好，谢谢方先生。 非常明显的一种情绪啊，就是说目前内地的银行业的一些弊端或者是短处，希望外资进来之后能够弥补一下。 但是这个银行业恐怕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哈，这个负面清单上面到底会不会有这个银行业，说实话现在都还说不准。 好，听听北京赵先生的 想法。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 哎，这个说到这个经贸又是您的强项了。 哦，那我就说了，要现在的体制，外资要进了中国，那咱老百姓更惨了。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惨了一方。那你想那些衍生品挣谁的钱来了？监督又不够，是吧？不说这个了，是吧？啊，完了呢。我觉得外资啊，不是活雷锋，也不是白求恩，他进来是求利润。 对， 我们引进外资呢，除了资金以外呢，我们还是希望他的理念是吧？中国人民富了，生活好了，不希望打仗了。我们特希望什么？每到周末能现场看看比赛，完了痛快痛快。就像是 NBA 那些比赛都在中国是吧？而且还是自己的孩子在打，那多来劲。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中国应该体育产业要放开，让外资进中国的体育产业。中国的体育产业呢，基本是零，基本都是这个体育总局控制的。我跟你说 ，CBA 转会啊，卖队卖俱乐部啊，必须得地方体育局批准，是吧？所以现在 CBA 打了四轮了，居然还有三个队一场没胜，因为现在体制你根本没法转会，你形成不了市场。而且你看看中国的这些队，哪个是外资老板？你看那英超是吧？阿布什么的，很多的外资都进来了，所以这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有了大批的外资进来，必然把这些体制进来，外资肯定你得给他话语权。不像现在似的，中超连王健林拿那么多钱都没话语权，别说耐克了，是吧？我把我的体制弄好了，联赛弄好了，没完了，这是巨大的机会。 哎， 老百姓都快乐，而且每礼拜比赛利于社会稳定，是吧？总比老百姓关心物价强。所以外资赶赶进来中国的体育产业吧， 哎， 这样能促使我们中国体育产业的经济转型。 好， 哎， 谢谢 哈，赵先生这个建议让我想到之前恒大的这个成功是让全中国人民都高兴了至少是一个晚上哈，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恒大的老板这个许家印先生还是一个怎么说中资吧，那很多人说这是中国老板带领着一批洋枪洋炮哈，在给中国拿荣誉，那以后变成外国老板带领着外国的这个洋枪洋炮， 哎，总之又是没有中国人的份儿。好，最后听一下黑龙江的宁先生。 哎，黑龙江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哎， 您怎么看？您觉得外资，您比较希望进入中，看到它出现在中国的什么领域？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领域应该有所规范，外资就是除了国防军工以外，那么民生的、文化的重点都可以进入。就是咱们应该国家出台科学的产业政策。 嗯， 就是这个产业政策呢，让薄弱缓解投资，但是内资不足，那吸引外资向薄弱缓解。你假如说民生的，你假如说咱们老龄化，那可以呢，敬老院，外国可以外资可以投入，敬老院养老事业，这个薄弱。 好，谢谢。 谢谢哈， 谢谢您听到了敬老院的这个主意，估计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商机。如果有可能开放的话，最后今天是最后一个 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请您发表意见，您希望看到外资出现在什么样的领域呢？ 可能比较希望他们出现在类似于 NGO 啊，这些可能非官方的，有一些可能跟民间相关度更高的一些领域吧。是。 您希望外资的外国的 NGO 能够进入中国？ 对对对，比如说什么什么 Greenpeace 啊，什么什么是记者啊，这种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对对，因为跟普通人可能关系更大一点，我觉得更能对大家有更大的一些影响吧。我觉得改变是 这个杨先生的这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这个官方会不会把它考虑在内，因为一直以来这个恐怕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或者比较敏感的一个领域哈，这个跟媒体包括跟银行这个都是一个之前我们注意到是属于 负面清单上的这个项目，那这次能不能够把它进一步的开放，那确实是也大家让有一点点的悬念。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哈。没有一位，没有两位说的这个领域是重叠的，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个里面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的大哈。这个感谢 大家各自的长处和各自一个感兴趣的点都是不一样的。非常谢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钟明奇，再会， 拜拜。